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今天呢依然是有请的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黄帝内经灵枢之天年篇。徐老师你好。 梁东好。 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过去的几周里面呢，我们一起呢学习了这个灵枢啊，这个讲到了人到60岁的时候该怎么样。 哎， 今天呢继续往下聊好不好？ 好。 嗯，话说呢这个60岁，心气始衰，腹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就讲60岁的人呢、啊，就喜欢躺着了，好吃不过饺子是吧？舒服不过躺着。 好吃不过饺子。这样，60岁呢，就是我们说，男人和女人都到60岁左右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我们在 59岁现象 啊， 没有，没说回来。 哦，退休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我们就是撇开这个社会环境，我说退休， 啊、嗯， 是对他身心有影响。就我有一个做老干部处的一个朋友、 嗯， 他的工作就是照顾那些老人。他就发现60岁退休以后，很多人就开始发病或者去世的年龄就在60岁到64岁。 你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作为一个中医， 这就是我们说他的生理和社会环境，就是说、 嗯、 他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以后，人没有及时的跟上。 你看他讲的这个邪气始衰啊，苦忧悲啊， 就是 一下子这个气血不足之后。 气血不足是个大概念。 嗯， 你具体到5脏6腑呢， 嗯， 我们再讲，再回忆一下50岁，我们说他是肝气始衰。 嗯 啊，胆汁也减少了，肝液也变薄了，目视不明。 对， 是吧？看东西就花了，眼花了。 嗯， 我们说这人岁数大了，耳不聋眼不花，这人是长寿的，是吧？肝我们按五行来讲，是肝属于木， 对， 木生的是火， 对。 你看到60岁是 火心嘛， 先是木头， 对， 不是那么足了，火接着就是火就不旺了，也就是说下一步肝气衰完的下一个衰退的，你说是哪个气血不足？心气心血不足了， 嗯，心气儿也不足了，对、吧？60岁再创业就比较难了。 所以这个心气始衰， 嗯， 就是说心气儿不足了。 对， 我们平常人说话，这个人哎，心气儿很高， 对， 心气儿很高，人就喜欢折腾点事儿。心气儿衰的人就是什么？没意思， 嗯， 啊，出去玩没劲，买个大房子没劲，装修一下啥，你随便你们装成什么样都行。这就是心气衰了，所以人到60岁呢，会出现一个心气衰。 嗯 啊，他心气衰的一个表现就是，首先出现了情绪和情感的一些剧烈的变化。黄帝内经天年就说，这些人苦于什么呢？一个是忧， 嗯， 一个是悲。 苦忧悲，忧和悲有什么不一样吗？ 忧和悲是完全不一样啊。忧的繁体字，忧的上面是一个。像我们写这个一页书两页书的那个叶子， 嗯 啊那个样， 嗯， 其实那个字念谢、 嗯、 指的是头， 嗯 啊，忧字中间有个心， 嗯， 是吧？古代这些字都是带心字， 嗯， 忧的意思呢，很简单，讲个成语叫杞人忧天，什么意思？ 就担心， 就老担心将来有个不好事发生，这叫忧。 哦，就担心未来不好的事情发生叫忧 啊，天崩啊，地坠啊，对、 嗯、 什么天上星星掉下来，地震啊什么的， 嗯、 就是说他老处于一种什么呢？对将来的一种不安的、不安全的一种感觉。04年，我跟我爸爸说，我说，哎呀，我挣点钱啊，咱们这房贷、啊、可能能提前还、 嗯、 啊。他说：“我爸说什么？我爸说你要挣那么多钱，你还交好多税呢。” 先生想的是交税的事儿。 对，他不看那个挣的总比交的多。 嗯， 但是他看的是那种负面。 嗯，这是忧。忧悲呢？ 悲呢？我们经常说这个悲，但是具体你让人说，哎，悲到底啥意思？悲呢？它上面是个飞。 嗯， 在甲骨文里面，它是两个小鸟相背而飞，是吧？劳燕分飞。是一种分离的那种状态，所以当人在分离分别的时候，产生那种情感情绪， 哦，那个叫 悲啊。我们经常说悲欢离合，什么意思？合就是欢，离呢 就是悲， 就是悲。 真是长学问了，我随口那么一问，那么有东西啊。 就是说，中国人把对人的情感情绪的认识都研究到骨子里，它落实到一个汉字上， 所以我觉得现代人活得真是粗糙、啊、 我们现在特糙， 真是糙啊， 粗鄙浅薄糙 啊，就我对这个现在这个简化字包括白话文的一个评价。 嗯， 所以它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这种状态，就是我们比如说正常人到了秋天看到落叶纷纷，草木那种凋零啊，这个分离的那种肃杀的那种状态，会赶上秋悲。这种老年人是一年四季不管春夏秋冬，他都会产生一种悲。 哦， 特别是现在社会我们产生了很多空巢老人。 对 啊，爹妈单独居住，我们在外面奔忙，又不去常回家看看。 嗯， 所以老年人这种悲的这种心理呢就更加的严重，从他的生理上到了这个阶段了，然后呢你又这个为人子女不会孝啊，不会这个伺候父母，所以他这种忧和悲的状态呢总是缠绵不去。 嗯 啊，苦忧悲。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做儿女的呀，一定要学会逢年过节，是吧？要回家看看。 另外，跟父母呢，一定要有这种亲昵的肉体的接触， 拥抱一下。 哎，这种他有这种人的气的交流的话，就能弥补你的那个阳气，能够弥补老年人这种心气的衰弱。这样的话他那种悲的感觉呢就会少一点。 所以啊，我觉得很多儿女啊，在过马路的时候你搀一下父母啊，那绝对不是怕他倒了，是那一种一刹那间的肌肤之亲啊。 哎，肌肤之亲， 所以碰一下之后呢，那这个做父母的呢那种暖气啊，对于他延长寿命，以及呢最后，咱说庸俗一点哈，父母健康都是子女最大的福分，是吧？ 啊， 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稍事休息一下，记住在广告期间呢啊，碰一碰你的父母。 很多就是所谓的养生节目， 嗯 啊，说你要锻炼你的心脏，你岁数大了你要去运动，然后大步走跑步，好多人就锻炼的把自己弄坏了， 就生生的把本来可以滋养心脏的气血， 哎， 生生给弄到远东地区， 对， 心脏有问题啊。 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呢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啊讲到了这个灵枢天年这一部分。刚才讲到六十岁的时候呢，人呢容易这个苦忧悲，忧和悲呢是很不一样的。就于是讲到说啊，对父母呢要稍微拥抱一下，碰碰他们呢，对于整个父母的这个健康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子女啊，就老想送点什么什么金什么什么脑什么的，其实啊，你还不如回家抱抱他。这什么都没这个重要，是吧？ 对， 就有些时候甚至让父母碰碰你。我以前有个同事叫董家耀，他说啊，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让他爸帮他剪头发，虽然他爸剪得很难看，但他爸帮他剪头发的时候呢，就这一辈子习惯了。有一天如果他自己在外面剪了头发的话，他父亲会非常难过。这个东西其实现在理解了哈，苦忧悲，血气泄堕。这个泄和堕肯定是不一样的，泄肯定是那种松懈，是吧？那惰呢是懒惰的意思，那这我知道它有点不同，那有什么具体的不同呢？ 泄是讲它的反义词，你把那个书写法去掉就是解嘛， 对，解手解， 就是解开了， 对， 那它反义词呢？ 就是 凝聚， 对， 对吧？泄了，一 松掉了 ，就是我们说这提不起劲儿了，提不起气来了，这是一种表现，就是它气有点散。 血气是不是血和气也散？ 血和气都是散的，它就聚不到一块儿。聚不到一块儿呢，一个是气聚不到一块儿，它没有弹性。这人就满脸的皱纹。我们说这人鸡皮鹤发，鹤发头发白了，鸡皮什么呀？松松垮垮这个样子啊。堕呢是往下坠，往下坠，往下坠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说这人血压会很低。你让这个人就是突然起立或者起床稍微猛一点，他就会什么眼前发黑，甚至有的人会晕倒。有的人老年人在走路或者干活的时候突然就哗一下倒地下，他倒不是一下过去，他就那个气血上不去，这种叫血气堕了。那个气血凝聚不到一块儿，叫血气泄了。 对，所以呢应该在父母的这个家里厕所上面写一个慢字儿，突然站起来是吧，就很危险，很危险。 对， 血气泄堕，故好卧。所以老 这个血气泄堕呢，就是针对上句我们讲苦忧悲，它讲的是心理情绪。血气泄堕开始涉及到生理，是吧？ 就是他讲的话呢，都是古人讲话都是有深刻道理，也有顺序的 啊。 在这种心理和生理下呢，最后他平时的形态的表现是什么？就说下一句叫故好卧， 就喜欢躺着， 就喜欢躺着。 躺着和这个，哎，是不是有不一样？就躺平躺是一种躺，打侧呢是一种躺啊。在文字里面有没有不同啊？ 嗯、仰卧、侧卧，我们讲的睡觉应该是要卧如弓。 嗯， 应该讲是侧卧， 嗯， 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睡姿。有的小孩是什么呢？我治过一个小孩子，他是消化不良， 嗯， 老是手心发烫， 对， 他趴着睡，他觉得枕头底下那块凉 啊， 他老这么睡， 把手伸进去， 哎， 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第一，首先人为什么要侧着卧？就是为什么卧如弓？ 我理解的就是卧如弓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人的胆经， 嗯。 是行走在两侧 的嘛？对啊， 好多人就睡不着觉，中医管这睡不着觉叫不得卧 啊 啊！你看我们这个《黄帝内经》很多描述这人包括《伤寒论》说人他没有说他睡不着或者失眠，他叫不得卧。 嗯， 不得卧的意思就是入睡困难，或者是反复醒来，或者是这个老是做那种奇奇怪怪的梦。就是说卧不安啊，中医还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卧不安是什么意思？一个就是我说那个趴着睡，这才他才有安全感。所以侧卧呢，他对这个胆经正好有一种压力，所以这个胆气弱的人，或者我们说这个胆寒的人，他就会容易出现就睡不着觉的这种情况。所以有一个治疗失眠的很著名的方子，就叫温胆汤。 嗯， 不安全感嘛，害怕嘛， 嗯， 害怕。我说这人吓得胆寒了， 嗯， 吓敌人胆寒了，那你把他胆给他弄热了，或者给他点压力，温胆，哎，胆热了，他就不害怕，他就睡着了。 这那就叫侧面就比较好一点， 侧面好一点，尤其是要右侧卧。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吧，就是说为什么我现在睡觉的时候喜欢躺着，像就跟那小孩子在握着拳头整个三开呢，这样不好是吗？ 哎，也行，也可以， 还可以是吧？ 说明你还停留在童稚期。 我真的我就是侧着睡吧，不容易睡着，这么一摊开就能睡着了。 小孩睡觉都是两个手扬起来的， 对啊， 心经是打开的。我感觉侧卧还有一个对人体有益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脖子和肩膀它有个距离， 嗯， 是吧？你如果侧卧的时候需要枕个枕头， 嗯， 枕个枕头如果正好硬一点，古代人睡觉枕头非常硬，你看有瓷枕，现在人睡都是什么鸭绒枕，什么那种软枕头，枕头是软的，头部没有一个力量支撑，哪是硬的？ 哦，就顶脖子就硬， 脖子是硬的， 所以那么多颈椎病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软 枕 头， 枕头闹的。 哦哟，这个真是，所以真是深刻。 你比如说你闹一个枕头的高低正好跟你肩膀和这个头这个距离是相等的，这样的话正好给一个力的支撑， 对， 这时候你那脖子是非常放松的。所以现在这个睡觉的话一定要侧卧，再一个呢枕头一定要硬，如果你又不喜欢太硬又不喜欢太软，就用那个荞麦皮枕头。嗯， 固好卧，咱们讲 这个固好卧还是 还可以讲点啊。 针对我们小时候好走， 嗯 啊，然后好屈， 嗯， 然后好步， 嗯， 这样的话，它有个年龄，就是随着人的气血的变化，它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嗯。 我们总的观念就是说，它既然生理到这有这个生理变化，你要顺应它。我们现在我看到很多就是所谓的养生节目， 嗯 啊，说你要锻炼你的心脏，你岁数大了你要去运动。然后大步走跑步，老年人气血就本来就回缩到身躯内了，这个腿脚呢就有点不灵便了，你还强迫他气血往手脚上去运动，就让他去锻炼，好多人就锻炼的把自己弄坏了，所以 就生生的把本来可以滋养心脏的气血 来 生生给弄到远东地区， 对， 心脏有问题。 中医讲补心气的最好的东西叫血肉有情之品。 什么东西啊？什么是血肉有情之品？ 红肉 啊。老父母六七十岁了，合一合是不是对身体也好出来？ 因人而异。 留那点经济养自己就够了，你还是往出放。所以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聊到天年。刚才聊到呢，就是60岁是吧？故好卧，所以老年人呢，就你得让他躺一躺比较好。 所以你是年轻人，你别看回家爹妈在那儿躺着，你就不高兴，就要非要拽起来让他去锻炼去，这是很蠢的。这一段下来以后，我们就看一下。就是说当自己的父母年过60以后，你怎么去对待他。 嗯， 第一，你意识到他看问题容易 悲观， 负面容易悲观， 对、 容易替你孩子们操这心操那心、 啊 这是他的生理决定的、另外呢，他懒得动活了、他平常早上起来出去溜溜弯回来又躺下了，这是他正常的表现啊。你要尊重他，这样的话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在饮食上或者是给他做一些保健的方面帮助上，你要有针对性。比如说针对心气虚的人，我们给点什么吃的好，就是稍微能补一下他的心气。 红豆， 用红色是对的， 对啊，红色嘛，对。 所以补心气的东西一般颜色都偏红。 嗯， 我们用的中药呢，很多中药能活血化瘀，能够促进心脏的这种血液循环药都是红色的。你比如说丹参， 嗯， 有茜草，有红花，有赤芍， 嗯。 啊，甚至我们有时候会用点朱砂，你看这些红色的都是非常好。另外呢，中医讲补心气的最好的东西叫血肉有情之品。 什么东西啊？什么是血肉有情之品？ 红肉啊。 哦， 对啊，你现在老说啊，我们要去给老年人吃白肉，别吃红肉。哼，对老年人最好这会儿就是红烧肉。 所以传说中的红葡萄酒是有道理的。 红葡萄酒啊，我是这么看， 嗯， 中最适合几千年来我们看它实践， 嗯， 最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酒并不是红葡萄酒。 那是什么呢？黄酒。 就是黄酒。你看一个东西，你先看它的材质。红酒拿什么酿？ 红酒拿葡萄吗？ 葡萄是什么？ 葡萄是不就是葡萄吗？ 葡萄是果还是实？ 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果啊，它是已经消耗过了是吧？ 果是果肉嘛， 对 对吧？那我们的黄酒拿什么酿？ 种子。 种子是实吗？ 是胚胎。 哎，是有生命力，是能再繁殖出生命的东西酿成的。 哦、 所以 生命的早期， 对， 果子生命的晚期。 现在的人都是跟风 我记得香港前一段时间一说，我家里有酒窖，我藏多少瓶红酒，这个那个的。与其那样，不如买点女儿红、状元红啊，黄酒。黄酒它主要是什么？入肝经的，入肝经。黄酒又温了喝以后呢，肝经强了以后呢，木生火也能补益心气。另外呢，就是在饮食上呢，最好的补益心气的粮食，现在人都不吃了。 嗯， 红高粱。你吃过高粱米没有？ 我不知道，我们家的饭呢、是很多种米转在一起的，哗全放进去。 那也挺好，扎实。红高粱 啊， 红色的高粱是补益心气的。另外就是给他们多吃一些血肉有情之品。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药，就是现在人用来就是说是保健，叫肉苁蓉。肉苁蓉也是非常好的补益心气的药。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花了一集的时间呢，好好的讲一下，从60岁开始啊，心气始衰啊，苦忧悲，血气泄堕，故好卧这么一个过程。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给老，就是家里面老父亲老母亲啊，他们如果就是说不送高粱酒，也不送，还可以送一个什么样小小的礼物会比较好一点呢？ 治疗悲 啊， 你知道用最好用什么药吗？ 就是用什么药？ 悲是因为离嘛。 对。 什么才能欢呢？ 和嘛。 对。就是、中药里面就有两个药。 叫什么药？ 合欢花、合欢皮。 啊。 这个百合和合欢皮、合欢花都是非常好的中药，治疗什么病？就是治疗这种忧悲的病。以前那个晋朝人写诗说过一个叫合欢捐粪，萱草忘忧。这萱草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金针菜， 金针菇的那个东西吗？ 黄花。 黄花啊。 金针，我们叫金针 啊， 黄花。这个在食疗或者是在吃的药里边加上这两味药，对老年人这种悲的情绪就能缓解。专门有个病叫百合病， 什么意思啊？ 这个百合病相当于现在的叫焦虑或者躁狂症，说这个人呢是坐又不能坐，卧又不能卧，就是那种坐立不安、烦躁不宁，然后问你咋了也不知道，然后就在那儿莫名其妙自己哭泣，然后怎么治？百合， 就用百合， 就用百合一味药熬着给他喝，就叫百合病。 这悲欢离合，合就会坏， 哎，合就会坏。 问一个可能不是很适合在电视里问的问题哈，这老父母六七十岁了，合一合是不是对身体也好处嘞？ 因人而异。到这会儿我们讲过，男人到六十四岁已经是什么？ 弹尽粮绝。 弹尽粮绝，你让他喝什么喝？留那点精气养自己就够了，你还是往出放。 怎么才知道这个老父亲啊，是不是适合这个再喝呢？ 看他自己。 对不起，这个问题也许不适合在电视里问。 看他自己。 啊，完全看自己判断。 看他自己，但是我是反对的，到这个年龄还去喝一些。就是壮阳的药或者催情的药，最后把自己透支死了。 哎，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建议他的父母啊分床而睡。 当然了。 哦，但是呢，这样不就是不够合了吗？就虽然不能够，你觉得老年人是应该分床睡， 应该是分床睡，包括年轻夫妻都应该分床睡。毒药千古，不如毒我。听说过这句话吗？ 怎点改呢？ 就是说你怎么养你的精气神 啊？ 你就是精气神吃这个补那个，养得再好你不如分床而睡。 分房可以吗？哎， 他的意思就是说节省你的精气神， 对 啊，去养自己。 对， 所以合床而睡他老有那种企图和冲动。 对，我有个朋友说到底今天是打主场还是打客场，这是不一样的。 老年人是什么？他有不同的，已经开始不有自己独立成型不可更改的一种生活习惯。 对， 包括是老夫老妻，老夫老妻的话呢，分开睡不见得就是说我们感情不和，因为他合在一起相互那种干扰影响，反而闹得身体更不好。 非常有道理。所以这一期节目是做给天底下的儿女看的，看完之后呢，你就知道如何该有效率的去孝敬父母了。感谢薛老师。 别客气。